二，双音节对比练习。搭档， 搭档。 达到， 达到。 达达， 达达。 答对， 答对。 打点， 打点。 打洞， 打洞。 打赌， 打赌。 打盹儿， 打盹儿。 大胆， 大胆。 大地， 大地。 大豆， 大豆。 大多， 大多。 歹毒， 歹毒。 带动， 带动。 单单， 单单。 单调， 单调。 单独， 单独。 担待， 担待。 担当， 担当。 当地， 当地。 导弹， 导弹。 道德， 道德。 到达， 到达。 到底， 到底。 得到， 得到。 等待， 等待。 等到， 等到。 抵达， 抵达。 抵挡， 抵挡。 敌对， 敌对。 弟弟， 弟弟。 地带， 地带。 地道， 地道。 地点， 地点。 地动， 地动。 地段， 地段。 颠倒， 颠倒。 电灯， 电灯。 调动， 调动。 叮当， 叮当。 顶端， 顶端。 订单， 订单。 丢掉， 丢掉。 逗点， 逗点。 读懂， 读懂。 短笛， 短笛。 对答， 对答。 对待， 对待。 对调， 对调。